锁麟囊。 Thank you. 再请听《锁麟囊·朱楼》当中的一段唱。 再请听《白蛇传》。 不知不明，我不能忘忧，叫我人难离人心。